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北京部分高校提前放寒假，学生可以线上参加期末考试。近日，北京部分高校发布通知，调整2021-2022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及寒假安排。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提前放寒假，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参加线上考试。日前，北京大学发布通知，学生自2022年1月7号放寒假，中国人民大学明确自2022年1月4号到9号期末考试，自2022年1月10号开始学生放寒假。北京物资学院方面，学生寒假自2022年1月9号开始。而校历显示，三所高校原计划自2022年1月17号放寒假，放假时间均比原计划提前一周左右。新冠疫苗儿童接种的适宜人群和禁忌症。适宜人群：一、所有适龄健康儿童；二、处于慢性疾病的稳定期的适龄儿童；三、使用中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和大部分生物制剂者，病情稳定至少3个月以上。暂缓接种对象：一、各种疾病的急性期、慢性疾病的活动期，急性病康复后、慢性病稳定3个月后；二、部分免疫抑制药物使用期：一、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结束后1个月；二、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末次剂量5个月内或 B 细胞数量恢复正常前；三、白血病化疗患者，化疗结束6个月内；四、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移植后1年内暂缓接种，1年后需检测免疫功能正常后才可接种。禁忌接种对象：一、对新冠疫苗所含相关成分有过敏反应者，新冠疫苗的主要成分为灭活的新冠病毒，辅料为氢氧化铝、碳酸氢二钠、氯化钠等；二、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三、曾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发生不良反应者。北京同益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来了。马良勤奋好学，是个尊师重道、有礼有节的好孩子。他喜欢画画，一次在睡梦当中偶遇了泼墨大仙。马良凭借着过人的品行通过了大仙的考验，并且获得了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可以画什么就有什么。不料这个消息被县令的公子侯子玉得知，不怀好意的公子哥想夺得神笔，并将其据为己有。几番周折，在马良的感化下，昔日欺行霸市的公子哥痛改前非，并与马良成为了好朋友，共同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1月8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有50元的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东海人鱼》来了。东海人鱼是继宝船之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再次复排的一部传统大戏。该剧首演于1981年，由剧作家黄宗江、阮丹地根据民间故事创作，是新时期中国儿童剧的创作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作品传达出对英雄的向往以及诚信、善良、勇敢的主题思想，曾经影响了一代人。这个作品的观众群不仅仅面向于孩子，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还适合全家老小一同观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1月8号、9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法国教育家、思想家卢梭曾说，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就已经受到教育了。可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承担起教养之责。然而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却成为一道挥之不去的阴霾。心理健康问题又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青少年面临怎样的心理困扰？如何帮他们解开心结？家长、学校、社会又能提供怎样的支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我妹妹，这个争了我的宠，我妹妹睡觉的时候，然后跟我恶作剧哈，也就是说，她的生命中所有的负能量来源都是来自于她妹妹，相当于她一直在跟她妹妹争宠，她是在内耗，但她的父母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阳光呢？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老师的宠爱、家长的宠爱，但其实他内心已经耗费的非常多了啊，正是因为在这种情绪的压制之下，所以他和他的这个他的身高体重其实包括发育都是比同龄人要晚很多的。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孩子沟通嘛，我就说帮你的东西放在那，然后你妹妹抢你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妹妹很讨厌。我说那你能不能换一个想法呢？就是你能不能把不想和妹妹分享的东西收纳好，放到你妹妹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呢？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也就是这些孩子呢本身存在这样的问题，家长不知道，但家长又不知道如何去引领，所以慢慢就导致孩子的心里面会越来越黑暗，但他的表面的功夫也会做得越来越全面，让家长没有办法去知道孩子内心的挣扎。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呢还是要对孩子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敏感的观察，这样的话呢即使有些问题存在的话也可以防患于未然。 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他是可以说是小大人哈，他会把自己外化成一个形象啊，其实是与自己内心在做一个抗争，或者是与他生活的这个周边的世界在做一个抗争。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哈，这个高中生是因为看了动漫而出现最后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啊，就会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要抵制二次元。所以您认为青少年出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根源啊，是受到这种不良网络内容的诱导了吗？ 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应该是内外相应的，就是既有外在的条件做导火线，但同时它内在也有同样的因素，所以内外一相应，问题就会产生。所以这个呢其实跟很多孩子内在因素是相关的。我有一次也遇到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他呢就被拉进一个群，这个群里呢每天宣传的都是怎么去自杀哈。然后当时呢他被拉进群的时候呢，不是只有他一个，而是他和他的同学几个人都被拉到群里面。然后你看这几个同学被拉到这种死亡的群里面，每个学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是什么，一进这个群他就自动就退群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学生是什么，进了群之后呢，经过潜移默化长期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孩子就相当于上套了啊，天天跟着他们一起发一些负面的内容，甚至跟着别人一起去诅咒父母啊，诅咒老师啊，诅咒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我遇到的这个孩子呢，他也进了这个群，但是呢他就在旁边默默的观察，相当于卧底。然后最后呢他把这个群的内容截图啊，然后也打了这个电话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举报，那么这个群最后就解散散了。所以我们可见其实我外在的因素很重要，但其实内在的因素更重要。我们的孩子的内心的心理素质就像吸铁石一样，如果他有这样的种子，其实是更容易被这样的东西所吸引，或者说更容易吸引这样些的信息。所以家长的关键还是得从孩子的内部去观察孩子目前的心理状态。 是的，要关注孩子的内在的一个心理的变化情况哈。其实我们说到心理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出现的，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消极情绪的积累和呼叫无效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心理问题呢，又是跟客观环境相关联的哈，比如说留守儿童啊、离异家庭、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这些原因都可能诱发孩子的一个心理问题。那可能对于一些内心强大的孩子，他通过这个自我建设冲破原来的一个生活圈，成人之后生活好像很正常，但是呢总感觉心里有一根隐形的刺。那么还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完成心理的建设，成年之后再叠加生活的一些压力，最后也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结局，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和心疼。那么您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怎么样去完成心理建设啊，怎么样能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让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心理地基更加牢固，最终能够撑得起整个人生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生理上的一些